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70章啦，呢个牙山宝殿入边发生嘅事情真系实在古怪，大家一时之间都谂唔出啲咩头绪。不过呢，千难万难啊，好侥幸啊，萧正而家能够平安翻嚟，亦都算系不幸中嘅大幸啦。咁啊，连带住所有嘅人心情而家都好咗一啲。就系喺我哋同阿萧正讲嘢嘅时候，坐喺大顶上边嘅中公同埋顾文敏就睇到啲动静喎。佢哋而家就准备落顶啦，向我哋走过嚟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成个人向后一样，似乎系冇坐稳，就要跌入个顶入边咁。我吓咗一大跳啦，心谂：哇，呢一口咁嘅大顶古灵精怪，喺里边仲翻滚住呢啲咁嘅滚水。顾文敏如果跌咗落去，咁啊真系点办啊？不过惊归惊，我仲系咧，而家离得太远啦，就系、是、想搭把手，我都搞唔掂嘅。我心里边就即时发晒毛，成个人就好似被泼咗一盆冷水咁，由头啊冻到落脚。就系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，顾文敏双脚啊突然间擘开，然之后用个脚腕啊勾住咗顶旁边嘅两只耳仔，阻止咗佢下仰跌落去嘅姿势。大家呢一阵时仲点敢耽误啊？即刻狂奔过去救人啊！中公就离顾文敏最近嘅，原来咧佢已经落到咗一半噶啦，但系而家即刻又是爬翻上去。我哋都未跑到个顶边嘅时候，中公已经探出咗身，一下子就将顾文敏啊扯咗起嚟。呢阵时，顾文敏一个挺身啊坐翻起嚟，扎成马尾嘅头发咧，可能系由于嗰个头绳啊甩咗，嗰啲黑发啊披散晒开嚟，都未坐稳嘅身形，我就听到佢叫：你哋唔好过嚟，吓唔好过去，咩回事呢？呢阵时，中公同埋顾文敏两个竟然直接啊跳咗落嚟。要知道呢一口顶啊，足足起码有五六米咁高噶嘛。一般人就咁跳落嚟咧，虽然啊唔至于跛脚，但系咧伤筋动骨就在所难免嘅。呢两条友仔啲胆啊真系太大啦噃！我深知道顾文敏咧唔系一个乱嚟嘅人，咁样做一定有佢嘅用意嘅。两个人落地啊，就地一个翻滚转咗一圈，顾文敏跟住就趌下趌下咁啊企咗起身。谂佢可能真系扭亲脚啦，呢阵时喺佢身边嘅中公即刻走去扶住佢，就向我哋边跑过嚟，一边跑一边就讲：顶呢边有嘢啊！呢阵时我哋已经打开晒个头灯噶啦，周围啲鬼火随住嗰四个唔知乜嘢嘢嘅消失，而亦都跟住熄灭咗。中公嘅话音刚落，我就睇到嗰个大顶上边嗰啲白雾啊越嚟越多。而与此同时，朦朦胧胧的白雾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形的黑影。哇，那个是什么来的呢？袁仲子。顾文敏一吉一吉地来到我旁边，我一边看着大殿的上边在浓雾里面的黑影，一边就问顾大美女说：哎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顾文敏就摸住扭伤咗只脚，行动呢就有啲唔係好方便啦。但係佢个面色嘅苍白，讲起咗求先嘅经历。原来佢话佢准备喺个顶上落嚟嘅时候，身后边嘅大顶突然间一股力啊扯住咗佢个装备包。装备包同埋普通嘅登山包唔一样嘅，有好多暗扣嘅。呢啲系避免为咗喺激烈运动里面造成咗背包脱落嘅事件，所以咧装备包同埋人嘅后背系黐得好实嘅。关键嘅时候就相当于喺背脊后边嘅护甲。而家装备包系咁俾向后一扯，坐喺顶边缘嘅顾文敏就梗系避无可避咁向后跌噶啦。但系佢反应都好快啊，喺跌落去嘅瞬间，佢就用个脚腕啊勾住咗呢个顶耳，咁样先避免冇跌入到个顶入边。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块面离那些翻滚住的水呢几乎只得十几厘米，那些热气蒸腾上来，蒸分到那些人的面皮都灼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顾文敏忽然之间睇见咗喺翻滚嘅黄汤入边，竟然系翻滚住一啲圆形嘅物体，其中有一嚿圆形就翻到嚟佢嘅面前，佢一睇，吓，原来系一个人头。顾文敏一睇就真系大惊啦，心谂喺呢个咁大嘅鼎入边，居然啊煮住啲死人，佢即刻咧就用条腰啊发力，准备啊翻身坐翻起嚟，但系被扯住咗嘅装备包喺嗰度力，竟然一直啊将佢向下扯啊！顾文敏啊忍唔住拧侧个头一睇，竟然发现喺呢啲滚水入边伸出咗一只人手。哇！呢一切几乎就系发生喺瞬间，两道力嘅相交之下，顾文敏根本上就冇办法起身。好彩当时中宫离佢唔系好远，搭救咗一下，咁样先将顾文敏一下子拉咗上嚟。两个人俾顶中嘅呢一啲咁样样嘅异象啊，真系吓亲啊！跟住又见到嗰一个顶里面翻滚嘅人头残肢，好似有生命咁样样爬上嚟添，吓到啊乜嘢都唔讲，直接啊跳落嚟。喺呢阵时，嗰个大顶周围啊白雾翻腾，嗰个黑影就系喺个顶中间，好似啊啱啱爬出嚟咁。我就将心一横，讲先下手为强，搞死佢。理佢系乜嘢，反正喺顶里面爬出嚟嘅嘢一定就唔会同我哋做朋友嘅。我一开口，其他人都咩都唔讲，即刻就开枪。一时之间枪声啊震耳欲聋，全部都向住大顶上边嗰个黑影啊射过去啊。我哋呢一开枪呢，嗰隻嘢好似知道厉害咁啊，突然间又缩返入个顶入边，白雾又重新变得稀薄起上嚟啦。大家就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都唔知道点办。片刻，阿豆腐问我：哎，老陈，咁而家点算啊？我对大家讲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只要顶入边嗰只嘢唔嚟惹我哋，我哋亦都唔会惹麻烦上身。千祈就唔好为咗呢啲事唔记得咗我哋原先嚟嘅目的。我哋本嚟嘅目的呢系乜嘢，自然咁真系揾我阿爷嘅尸骨啦，同埋一探呢一个牙山宝殿嘅秘密。不过喺呢度之前，我哋又要先破咗呢一个相思地煞局先得。喺呢阵嗰一对嘅男女相思又冇出嚟搞搞阵捣乱喎，咁啊諗嚟可能真系希望我哋帮佢脱身嘅。如果我哋做唔到嘅话，可能之后嘅行程就一定系危险重重嘅。所以当即我哋就决定唔去理嗰隻大鼎啦。我从袋里面揞出咗指南针，准备呢就探测一下方位。呢个地方真系浓雾弥漫，黑沉沉咁，又冇啲咩嘢参照物喎，乱咁行好容易迷路，一定要俾自己设定一个坐标，咁样先好展开搜索。点知道个指南针一揞出嚟，我啊傻咗啦，因为嗰支指针就系咁转，系咁转，根本就冇办法定位。顾文敏啊，咦咗一声讲：唔通系坏咗？指南针呢啲咁嘅嘢咧，我哋每个人都有带嘅。见到我呢个指南针出现得咁奇怪嘅现象，其他人亦都纷纷揞出自己嘅指南针，几个人凑埋嚟一睇，六隻指南针亦都完全冇办法定位。豆腐隻眼就盯住啲指南针，跟住隻眼珠又乱咁转，呢一个呢係个諗嘢嗰陣时嘅習慣。跟住我哋就听到佢好肯定咁讲：呢个地方有磁场干扰。六个指南针就唔可能同时坏嘅，唯一可能嘅就真係呢个地方有磁场嘅问题。萧正而家讲：哎，咁冇办法定位，而家应该点办呢？佢一边行一边讲，仲一边呢将我旁边嘅顾文敏逼咗出去。我心里边苦笑：哎呀，讲实话， 在我清理了自己的感情之后，我就真的不愿意再这么暧昧不明地发展下去。我很确定自己现在喜欢的是哪个，但是在这阵时这种环境之下，我实在不方便在萧正那里挑明这件事。他先是为了我来到了这个牙山宝殿，最后又差点牺牲了。如果在这种时候挑明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个嘢，所以这阵时我亦都只能够扮做不知道。而在旁边的顾文文可能亦都想到了当时的那个约定，嘴扁了一下之后就默默企了一边，将指南针就收回入个袋入边。豆腐这一下的眼力呢就比边个都犀利了，他又睇出了气氛有点不啱。即刻打个哈哈咁讲，唉，算啦，冇指南针亦都冇所谓，我哋呢就以呢个大鼎作为一个参照物呢，向佢四边咁搜索。讲完佢又打咗个喊路，我下意识咁睇咗一睇表，发现咁样一搞到而家竟然已经系凌晨嘅两点几㗎喎。我哋呢就系喺白天中午12:10嘅时候进入咗牙山宝殿嘅，到呢个时候已经整整去咗14个钟头，大家一直都冇休息，而且又处于极度嘅紧张同埋高强度嘅体力消耗当中。个个人都话打喊路系会传染嘅，呢句话一啲都唔假。豆腐一个喊路，我哋真系觉得又攰又眼瞓啦。不过讲如果话喺呢个大鼎附近休息，諗起嚟就觉得心里面有啲发毛。大家就諗定咗一个方位，决定呢就先从呢个鼎嘅西边开始搜索，跟住顺便就去嗰边休息。我哋大家就向住西边而去，路上边全部都系浓雾弥漫，视野乜嘢都睇唔到，走咗约莫20几分钟。顾文文就停咗落嚟，捽咗一捽只脚，可能佢真系走唔喐咧。呢一路上佢都冇拖后腿，依阵时佢只脚啊扭伤咗，行动啊不便。我话讲：，上嚟啦，我孭你。萧静一睇啊，觉得有啲唔开心咯，佢揽住我嘅手讲：，你唔记得咗先前嘅约定啦？虽然我呢个人平时咧就俾阿豆腐形容我系面瘫。但是这阵时亦都觉得好尴尬，表情有啲揦唔住，我即刻讲：，唉，唔好乱嚟啦，佢而家只脚扭伤咗啊。萧静一听就即刻唔同我讲嘢啦，佢拧转个头啊，直不甩咁盯住顾文文。豆腐啊，即时扯咗我一下，扯住我嘅手臂就向后褪，佢又揿低把声讲：，哎呀，呢个系佢哋女人之间嘅斗争，你就唔好参与啊。停咗阵间。豆腐又好唔 happy 咁盯住我讲：你呀，亦就系身高比我高半厘米，肌肉比我多少少，身手比我好啲，钱比我多啲，唉，但系点解咁多女人鍾意你嘅？我冷冷咁讲：就系凭你讲嘅呢啲唔够咩？仲豆腐啊，钳咗一下，指天发誓咁讲：总有一日，我一定会犀利过你。翻去呢，我就整一张健身卡，就报个拳击班，然之后喺店铺里面所有嘅收益啊，我再都唔俾你保管啊，我要自己打你。我讲：咁你嘅身高点办啊？豆腐啊讲：呢个年头啊，男人可以着增高鞋㗎嘛。我岌咗下头讲：唉，你啊好似可以就快追上我啦。不过你有一样嘢你系无法改变嘅。豆腐一听一呆，佢又歪咗歪头讲：系咩嘢啊？我指指自己嘅头，淡淡咁讲 ：IQ 啊！豆腐一听我咁讲，佢即刻唔忿气啦。佢话：IQ 好叻咩你？嗱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潜龙在野，你知唔知系边个啊？我一听啊，轻轻咁笑讲：我啊，梗系知道边个系潜龙在野啦，喺喜马拉雅嗰个小龙哥啊嘛。豆腐一听就唔忿气啦，佢又继续讲：冇错啦，就系喜马拉雅嗰个小龙哥啊！佢有冇话你知我喺嗰度啊？啲人气都唔知几旺啊！你啊，哎呀！我话讲咁，阿小龙哥又冇讲俾你听，佢有两个新古仔，准备就快上线啦。 到时候啊，嗰度入边冇你份啊！一讲完，我唔再俾豆腐反驳嘅机会，即刻对阿尊瑞讲：，诶，原地休息啦，十几个钟头咧，大家真系顶唔顺嘅咧。尊瑞就挑咗一挑眉，佢又冇咩意见，但系神情明显咁喺度讲：唔好再揾理由啦。我就扮作冇听到，原地坐低就闭目养神。其实呢，这个并唔系休息嘅时候，我亦都有私心嘅。顾文敏而家嘅呢种情况，如果佢唔再休息下，处理一下伤势嘅话，可能就会留低病根㗎喇。大家而家就原地休息，点咗一堆固体燃料，就諗住休息两个钟。由我同埋中工分两班轮流守候，除咗我同埋中工之外，其他嘅人都能够足足瞓返两个钟，喺呢种咁嘅环境之下，亦都算係唔错㗎喇。历史係一个又一个嘅轮回，同样嘅事件会重复发生。就算呢一次学到教训，决心改变，但人仲係冇办法阻止下次嘅出现。在轮回之中，人类不停地跟命运抗争，在他们所认知的线性时间线上，为了生存，为了目标，燃烧着自己的生命。超越了万物和时间的神，在天上见证着一切。对他来说，人的一生不过是时间洪流里面的一道云烟，眨眼就会消失。人的重复犯错不过是不完全造物的表现，是愚者的证明。但这些愚者在时间的刹那间所散发出来的光辉，却比世界上一切造物都来得耀眼。400年前，安纳黎帝国立国，同年第一届的八剑之祭举行。以后每80年，安纳黎都会举办八剑之祭，八个被拣中的人遵从神的旨意，用性命作为代价，争夺达成愿望的机会，将生命的光辉闪耀至极限。400年后的今日，八剑之祭再次举行，轮回再一次开始，新的历史将要诞生。由香港 Panana 故事平台授权，斩鬼文创和飞鸿有声联合出品，喜马拉雅粤语首播的西方奇幻故事《剑舞轮回》，作者 Setzla， 主播潜龙在野，龙腾一支。 我现在再给多次机会你，离开定是决斗？ 就好似我头先所讲的，我讨厌逃避，决斗啦！夏斯坦将个剑提到咗耳仔旁边，笔直咁向前刺，感觉到杀气嘅爱德华即刻掹起黑剑，喺千钧一发之下大力咁隔开银剑，但系呢一举并冇解除佢嘅危机。银剑再次从上边劈过嚟，呢一次系笔直咁劈向头部。爱德华都冇移步，佢上半身轻轻咁向后一仰，并且一个右转，银剑嘅剑尖只能够削到佢几条嘅发丝。跟住佢右手一挥，红衣剑士嘅小腿就系咁样多咗一条深长嘅血痕。跟住黑剑快速咁从下反手向上一挥，狠狠咁将个银剑反弹翻去。少年把握时机，将身体转正，瞄准女士嘅胸口刺过去。 呢把剑都系一样，佢系一把将人嘅希望夺走，再转成绝望嘅剑。 冇错，我唔会放弃啊！要用尽一切办法，不择手段咁活落去。 剑舞轮回在今日已经正式上线了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呢就去到小龙哥哥个个人主页嘅下边，然之后就可以揾到剑舞轮回呢个故事㗎啦。听完之后记得就订阅、点赞同埋转发喎。仲有嘅，如果呢你哋觉得小龙哥讲得好嘅话，咁咪成为打赏下啦。